场风险，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的话题啊跟电影有关。每当一些老电影进行修复重映，或者之前没有在国内上映的影片时隔多年终于进入院线，不少朋友都会说这么一句话，咱们啊终于给某某导演补上一张电影票了。最近就有这么一部让大家纷纷走进影院补票的作品，它就是宫崎骏导演的经典动画片《龙猫》。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龙猫》这部整整30年前的电影，为什么到了今天它还是那么受欢迎呢？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电影《龙猫》是1988年4月在日本上映的，今年正好是这部影片上映的30周年。这一次在国内上映的版本是由吉卜力工作室进行数码修复和重制的高清版本，而且会有日语原声和译制配音两个版同时上映。电影《龙猫》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在宫崎骏的诸多影片中，《龙猫》可以说是故事最简单的之一了。大学教授草壁达郎的妻子生了重病，达郎就带着两个女儿五月和梅搬到了妻子所在的疗养院附近的乡下，住进了一间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姐妹俩在这个看似平凡无奇的乡下遇见了很多神奇的事物，还遇到了这片森林的主人龙猫。在吉卜力工作室，龙猫最初只是一个60分钟左右的中篇企划，这样的篇幅很难登上电影大银幕。为了配合龙猫，吉卜力决定同时推出另一部中篇作品，就是由高田勋执导的《萤火虫之墓》。没想到这两部作品在制作的过程中都有了扩充，最终做出的电影都是90分钟左右的时长。于是在1988年4月16号这一天，两部题材和风格都完全不同的动画电影同时上映了。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是日本春假刚刚结束的时候，而当时的宫崎骏和高田勋还不像今天一样是世界级的大导演。吉卜力工作室的两部作品挤在了同一个档期，这让影片的发行方很头疼，也对票房不抱太大的希望。龙猫上映之后，票房成绩果然很一般，在吉卜力的所有作品中可以说是倒数了。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票房不怎么样的影片，却登上了当年日本电影寻报10大影片榜的榜首。就连大导演黑泽明也很喜欢龙猫，在他选出的个人百家影片片单中，龙猫是唯一一部入选的动画片。从1988年在日本首映到今年为止，电影龙猫在这30年里每隔几年就会登陆一些其他国家，比如1993年在美国上映，1999年在法国上映，2006年在英国上映，2011年在意大利上映等等，直到2018年的年末才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为什么一部题材低幼的龙猫影响力却是如此持久，而且能受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喜爱呢？有人说龙猫也许是宫崎骏的所有作品中最悲伤悲剧色彩最浓的一部。前头我们简单说了这个故事，家里母亲病了，父亲无力照顾小孩，于是迁居乡下。那为什么妈妈生病了就要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呢？龙猫其实是一部和宫崎骏的个人经历有关的电影。小时候宫崎骏的母亲患上了肺结核，这是一种传染病，所以宫崎骏全家需要经常搬家， 龙猫中的小姑娘一家就跟宫崎骏童年的生活是相似的。整部影片中，两个小姑娘的心头始终有一个最大的恐惧阴云，那就是如果我的父母死了，我该怎么办？大人们总是有着自己要头疼的事情，很多时候就忽略了孩子们的感受。而宫崎骏用这样一部充满了温情的电影告诉这样的孩子，不用怕，因为会有一只叫做多多罗的怪物前来帮忙。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宫崎骏的经典动画电影《龙猫》。这个时段呢，我们来说说那些你可能不知道的关于龙猫的创作故事。龙猫最初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宫崎骏最爱的一篇童话，叫《巷子与山猫》。这篇童话的作者宫泽贤治有着日本安徒生的美誉。原本的童话故事讲的是一个小男孩收到一封明信片，审判长山猫邀请他来解决一桩麻烦的案件，于是小男孩满怀期待地踏上了寻找山猫的道路，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和巷子有关的奇幻世界。宫崎骏曾经说过，宫泽贤治的童话里我最喜欢巷子与山猫。巨大的山猫呆呆站着遥视远方，脚边的小橡果咯吱咯吱作响地转圈滚动着。宫崎骏的影迷可能知道，吉卜力工作室贩卖周边产品的专卖店名字就叫巷子共和国，由此可见老爷子对这篇童话是有多喜爱了。龙猫的主角是一只叫做多多罗的怪物，它的样子看上去又像只大肥猫，又像是一只大胖老鼠。其实现在不少朋友都喜欢饲养一种叫做龙猫的宠物，细究起来它还真不是猫，还真是老鼠。龙猫又叫毛丝鼠、美洲栗鼠，是一种啮齿类动物。16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了这种小动物之后，觉得龙猫的皮毛非常柔软，就开始大量捕杀龙猫。到19世纪初的时候，龙猫已经徘徊在了绝种的边缘。后来一位美国人找到了11只龙猫，把它们带回加州进行驯化和繁育，这才开始了人工饲养龙猫的先例。如今的大家才有机会饲养这种可爱的小动物。咱们再说回电影《龙猫》，这只巨大的龙猫名字叫多多罗，是因为它打呼噜的时候总是发出突突突的声音。宫崎骏当初在做角色设定的时候，故意让龙猫的眼神是不对焦的，两颗圆圆的眼睛总是呆呆地望着一个方向，看上去一点攻击性都没有，反而是憨态可掬，特别可爱。多多罗的形象成功之后，在吉卜力后来的许多作品中都客串出现过，包括《红猪》《魔女宅急便》《侧耳倾听》等等。龙猫的客串甚至还串到了美国，在2010年皮克斯的动画片《玩具总动员3》当中，龙猫也曾经友情客串。《玩具总动员3》的执行制片人本身是宫崎骏的好朋友，他安排龙猫现身自己的影片，也是想让宫崎骏和吉卜力工作室的同仁们知道， 他们创作的动画作品深深影响到了大洋彼岸的皮克斯工作室。您可能不知道，多多罗这只龙猫的影响力甚至还冲出了地球。在火星和土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中，有一颗小行星10160号，就是以多多罗来命名的。这颗小行星是1994年12月31号由日本的一位业余天文学者小林龙男发现的。我们知道，小行星的命名权现在一般都是属于他的发现者。这位小林龙男是宫崎骏的忠实粉丝，所以他不但命名了一颗龙猫星，还把他发现的另外一颗小行星直接命名成了宫崎骏。这可不是瞎编的，他这些命名可都得到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认可的。咱们再来说说电影的配音。电影《龙猫》里的那位父亲是大学的考古教授，家里堆满了他的书，常常在书房伏笔写作。他的幕后配音演员也是大有来头，是一位日本的知名广告人细井崇礼。早年间，这位广告人就是因为吉卜力动画的文案创作而成名的，龙猫最初的海报标语就是他写的。这么稀奇的生物已经不存在于日本了，不过后来宫崎骏这个甲方还是对这句话进行了修改，改成了这么稀奇的生物大概还存在于日本吧。这么一改，它体现出了宫崎骏对待世界的那份温柔。至于这一次在国内上映的龙猫配音版，影片中的妈妈是由演员秦岚来配音的。秦岚自从出演了《延禧攻略》里富察皇后这个角色，是深受网友的喜爱，被誉为人美心善的白月光。这一次她不光参与配音，还成为了龙猫形象的中国推广大使，而且还收获了宫崎骏老爷子亲笔画的一幅龙猫插画，可以说是相当惹人羡慕了。关于电影《龙猫》，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用一句影评里的经典台词来做个总结吧：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无法像孩子一样肆意的大呼小叫了？心里的小情绪堆积得像山一样高，直到溢出来。与其如此，不如永远像孩子一样。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电影方面的话题。宫崎骏导演30年前的一部《龙猫》最近正在院线上映。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现实生活中的龙猫这种动物啊，其实不是猫，而是一种老鼠。不过在大银幕上以猫作为主角的电影还真是不少。上个月国内院线就上映了这么一部叫做《流浪猫鲍勃》的影片。流浪猫鲍勃不是动画片，而是一部根据同名传记小说改编的真人电影。主角詹姆斯从小父母离异，求学期间因为时常搬家和转学，常常遭到欺凌，并且患上了疾病，之后更是难以融入父亲的新家庭中。詹姆斯于是选择了露宿街头长达10年之久，他开始自暴自弃，甚至染上了毒瘾，只能靠街头卖艺勉强维持生存。后来在戒毒所的瓦尔医生的帮助下，詹姆斯终于有了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家。而有一天，一只黄色的流浪猫闯进了他的家中，故事就从此开始了。詹姆斯收养了这只流浪猫，并且给他取名叫鲍勃。当他走上街头卖艺的时候，鲍勃就跟在他的身边寸步不离。这一人一猫的组合很快吸引了路人的注意，许多人还用手机拍下了詹姆斯和鲍勃一起卖艺的影片，上传到视频网站上。这些视频突破了100万次的观看量，更是吸引了不少观光客专程前去一探究竟。詹姆斯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一个流浪街头的艺人，一只流浪街头的猫，他们就这样相依为命，并且改变了对方的命运。 我们知道，每当电影中有小动物或者小孩出现的时候，这种影片其实是很难拍的，因为无论是小孩子还是小动物都是不受控制的，而猫更是一种天然任性的动物。对于人类的呼唤是想搭理你才搭理，不想的时候根本不搭理。所以《流浪猫鲍勃》这部电影的拍摄难度还是相当高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猫主角鲍勃其实是自己扮演了自己。据说导演原本已经选了10只猫演员，但当主人公的原型詹姆斯带着鲍勃来剧组探班的时候，鲍勃本尊还是用魅力征服了导演，顺利拿下了属于他自己的戏份。不过片中有很多故事是发生在男主角刚刚遇见鲍勃的时候，而现阶段的鲍勃是回不到8年前自己的样子了，所以剧组还得选出了6只跟鲍勃外形相似的橘猫作为替身，并且对他进行了特训，让这些猫咪能够做出鲍勃的招牌击掌动作，还有跳上公车坐在人身旁等等绝技。这部看似小众的影片在豆瓣网上的评分却高达8分，还获得了年度冷门佳片的提名。这部电影不仅是猫奴们的热门话题，就算说没有养过猫的观众也会被片中的温馨情节感动到落泪。而在现实生活中，男主角詹姆斯最终完成了他的戒毒疗程，他说这都是鲍勃的功劳，是鲍勃陪伴他度过了每一个毒瘾发作的夜晚。如今的詹姆斯也不在街头卖艺了，而是成为了一名专职作家，并且帮助许多流浪动物和公益团体进行募捐。关爱与陪伴正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正可谓是一只猫改变了一个社会边缘人的一生。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宫崎骏的电影《龙猫》说到了前段时间上映的《流浪猫鲍勃》。说起来，大银幕上跟猫有关的电影还真是不少，日本人更是尤其爱拍猫这个题材。比如在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2002年就出品过一部非常有名的动画片《猫的报恩》。另外一位大家很喜欢的日本动画导演新海诚也拍过一部和猫有关的电影，叫《他和他的猫》，讲的是一位在都市里独居的女子和她偶然识货的猫的日常生活。这还有一部非常感人的日本电影，叫《老师与流浪猫》，影片也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讲述了一个臭脾气又顽固的退休校长，每当看到妻子生前十分疼爱的流浪猫，就会怀念亡妻，但他本身却不太喜欢猫，每天想方设法地赶走它。突然有一天，这只流浪猫不见了，老爷子却觉得放心不下，就开始到处找猫。周围的人们听说了猫咪失踪的消息，也纷纷开始了找猫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臭脾气的老爷子和邻里们的关系也渐渐融洽了起来。在各种各样的影片中，猫总是扮演着温暖人类的角色，又或者是让孤独的人们走出封闭的自我，重新融入到社会当中。不过在猫的电影天地中，全世界最有名的那只猫非加菲猫莫属了。加菲猫和流浪猫鲍勃一样，是一只橘猫。养猫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十橘九胖这句话，爱吃爱睡的加菲猫也不例外。加菲猫最初是一部在美国连载的系列漫画，主角加菲出生于1978年，今年人家已经是40不惑了，而他的名字那也是大有来头，取自美国的一位前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加菲猫是一只吃人类食物的猫，他最喜欢吃的是千层面、甜甜圈、猪肉卷，还有喜欢喝咖啡，最讨厌吃的是葡萄干、蜗牛跟水果蛋糕。不过加菲猫不吃老鼠也不抓老鼠，跟老鼠的关系还挺融洽。加菲猫的漫画曾经在全球的2570份报刊上连载过，这个记录也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当中。1982年，加菲猫首次以电视动画的形式出现，2004年又被搬上了电影银幕。为什么这只又懒又馋的猫在全世界都如此受欢迎呢？